都已经安排传染病防治专家前往武汉了解疫情，并到当地医院考察。疾管处话，已经接获大陆嘅疾控中心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嘅肺炎病例维持41宗，处方已经全面提升警戒，对入境发烧旅客询问旅游史同健康评估，呼吁曾经前往武汉嘅旅客，如果有发烧或者咳嗽等，主动告知机场检疫人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亦都有利于全世界，亦都再次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耿爽又说，当务之急是中美双方要共同努力，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严格遵守协议约定，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努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3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元，升1.2；阿里巴巴219.4，跌1.4；小米集团12.22，跌4仙；盈富基金29元，升5仙；美团点评112.3，跌1.8；中国平安95.45，升0.5；中芯国际15.28，升8.8；友邦保险87.35，升7毫；建设银行6.69，跌4仙；九毛九10.52，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45，瑞士法郎8.073，澳元5.377，加元5.964，新西兰元5.164，欧元8.6746。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74美元，卖出155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管道入口。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大坑道去返司徒拔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挤塞㗎，龙尾排到去加元对出啦，南塘道上大坑道龙尾就喺成和道，咁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近住远东金融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啦，近住华润大厦。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就定富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一段挤塞，龙尾就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喺九龙塘会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喺亚皆老街；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呈祥道去荃湾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风力楼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

出会场嘅，包括咗咧有泛民嘅12名议员啦，同埋咧工联会嘅陆仲雄，佢亦都系因为咧喺驳斥泛民议员嘅时候咧就被主席驱逐离场噶。咁但系咧亦都值得留意，就系今次咧嘅提问嘅议员当中咧，啊嚟自建制嘅议员咧，佢哋嘅问题都几尖锐噶，例如咧有议员就问到啊，咁究竟2047之后会唔会仲有一国两制，会唔会变成一国一制呢？又有议员咧就问，你会唔会带领个问责团队减薪，或者有问责官员落台等社会消消气咧？甚至都有议员就话咧，你早两日咧公布嗰10项嘅惠民纾困措施，点解唔喺11月24日之前啊，即系区议会选举之前咧提出？咁同埋咧有冇咨询到工会意见啊？咁另外亦都有嚟自商界嘅建制议员，就对于特首就话会系将个公众假期，即系劳工假同公众假期咧看齐咧，呢一个咁嘅做法咧，就亦都系感到不满嘅。嗱，如果纵观翻咧建制派所问嘅一啲嘅问题，会唔会系都反映咗佢哋同政府之间嘅关系，特别系同特首林郑月娥之间嘅关系呢？咁唔知道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今朝你有冇留意到呢个答问会嘅情况啊？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不如咧，我哋先听一听今朝早答问会嘅一啲精华片段啦。 蒋丽云议员，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因为喺基本法度，只系保障咗香港现有制度同埋生活方式50年不变。所以啊，特首，你点样可以令到年轻人相信2047之后，香港仲会有一国两制呢？ 只要我哋坚持一国两制嘅方针，深入去推进一国两制嘅实践。而且是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貫徹這個一國兩制的方針，是符合香港居民的利益，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一國兩制是會行穩致遠，2047年之後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必須要維護一國之本，然後是尊重兩制的差異，唯有是堅守這個一國的原則，一國兩制才有機會是繼續前進。我亦都希望在這裡跟香港的青年人說，不要因為一時的誤會，欠缺了對於一國兩制、對於基本法的理解，而去破壞了這個這麼重要的原則和方針。否則他們自己今天擔心會出現的情況，可能是由他們自己一手造成。 何啟明議員， 早兩日你提出呢個嘅10項惠民措施，我哋覺得係十分之正嘅。好多嘅建制派嘅兄弟姊妹想托我問你，點解呢啲措施唔喺11月24日之前提出嚟？ 喺舊年做施政報告嘅時候，由於社會仍然係處於一個非常動盪嘅時期，我哋只能夠聚焦喺房屋同埋土地。但係之後聽到大家好多嘅意見，認為咧，正正喺呢個時期，我哋應該加大力度做一啲市民係好歡迎嘅民生或者一啲係解困嘅措施。咁所以到我哋準備成熟嘅時候咧，我就同大家公布呢一套嘅措施。無論係非建制派議員點樣抨擊，或者係何議員話剛才嗰、那個即係、就是、日子嗰個重要性，但對我同埋特區政府嚟講咧，都是為了市民，是要回應市民的訴求，我們並沒有作其他多方面的考慮。 容海恩議員， 我記得在2003年的時候，董建華是率領他們的團隊是一眾這樣減薪 10%， 你會不會和你的團隊去帶頭減薪，給我們香港市民消消氣？ 我亦都是很願意去考慮究竟有些什麼措施可以令到整個社會咧係再次咁團結起上嚟。啊，請阿容議員或者喺呢一方面咧，俾啲時間我哋考慮。 到而家為止，成個政府都冇人問責，特首你而家亦都唔應承同埋你嘅問責團隊一齊去減薪，你哋點樣係向翻我哋公眾交代？ 今次香港面對嘅係真係有史以嚟前所未見咁大嘅挑戰，喺呢個時候最能夠展示這種的承擔， 就是好好地处理翻目前呢个嘅困局，希望透过我哋每一个人嘅努力咧，能够帮助香港尽早走出呢个困局。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大家頭先就聽到咧今朝早嘅行政長官答問會入邊一啲嘅精華片段啦，咁亦都聽到咧建制派議員嘅提問嘅。嗱，你覺得即係呢啲嘅問題提咗出嚟之後，其實係即係反映咗啲乜嘢嘢咧？又或者你覺得啊，啲建制議員佢哋今日問嘅問題咧，有冇反映到你心中嘅所思所想咧？一八七二三一都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咩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就首先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蒋丽云，蒋丽云你好。 Hello， 何燕平你好。 今朝早咧，你嗰个问题咧就话，知道咧，原来年轻人系担心基本法只系保障现有嘅制度同埋生活方式50年不变，又担心2047之后咧，仲会唔会有一国两制，同埋会唔会变成一国一制？我想问，即系呢个。问题其实你是构思了几耐去构思到出来的，即或者应经历过啲乜嘢嘢咧，令到你有一个咁样嘅疑问，你觉得今日系需要特首去回答嘅咧？ 其实咧，我系早前咧就搞咗一啲聆听会啊，咁咧就系同一啲年青人沟通啦，咁大约系两三个月前啊，咁样咧就当中咧就发觉都几多年青人同我反映呢一个问题。即是他们会讲话基本法那里只是说五十年不变，那现在2047之后那会不会有变呢？会不会到时没有一国两制呢？现在生活方式会不会有变化呢？即是他说他们也都很担心，因为那时候他们大概是40-50岁左右，是吧，那他们可能那时候是即是正是发展的重要期间啊，那他们也都担心假如他们下一代是怎样呢，即是他们很多东西担心。咁咧就所以佢哋话佢哋即系即系都希望咧能够系可以即系政府有个讲法清楚啲咁样。咁其实早前咧我咧就联络过，嗰阵时都有联络过人大啊，譬如话谭米珠女士啊，咁我哋都倾过。咁谭米珠女士都好有兴趣同佢哋解答啊，回应呢啲问题。但后来嗰次之后咧，因为啱啱好碰着嗰日咧，又唔在我哋嗰区咧有个即系又有个咩示威啦喺度啦，咁所以因此咧嗰日又冇做到，咁而我谂下啊，今日有机会问，咁所以我特登系今日问，系咁多，即系我觉得应该政府系应该有个说法俾啲年青人嘅，等年青人了解一下，知道咩事吓。 但系佢今日你睇翻佢嘅答案咧，系咪真系俾到信心年轻人咧？因为譬如即系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啊，咁当然领导人都系咁讲啦，但系呢啲似乎都系即系大家惯常听到嘅用语。如果系要令到向你提出疑问嗰班嘅年轻人可以恢复信心，你觉得佢今日嘅答案俾唔俾到？信心大家 呢？他今天因为都是时间有限，但起码就他讲出了，即2047之后呢是一国两制是不会有变的， OK？ 当然他也都有一个也都有讲到，即是现在今天呢一国两制看来呢好像有影响的话呢，就最主要呢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破坏的，即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啦。咁不过我觉得呢唔紧要，最紧要佢今日起码讲出嚟㗎嘛。係咪起码讲出嚟㗎嘛。咁因为我又同埋我觉得既然大家有咁有疑惑嘅嘢，你政府咪讲囉。係咪你知几多你讲几多。趁大家唔使咁多疑惑㗎嘛。其实呢个2047嘅问题呢，我已经 feel 到其实真係好多小朋友年轻人都紧张。 係。 你哋睇返我早两个礼拜呢，我曾经亦都问过一个是以2047有关地契的问题。原来香港的房屋是房地嘅是到2047的，即是个地契啊。咁佢哋就担心啦，咁我2047系冇咗层楼呢，咁所以我系入咗一条咁嘅问题。咁出嚟嘅答案其实亦都好 positive 嘅。好清楚话而家唔系。 啊，而家你睇到有啲咧係早於2047年到咗嘅房產即係嘅地契咧，其實都係可以 extend 嘅，可以延長嘅。所以你同樣情況，2047你嘅房產你到期前一兩年估計咧，亦都係一樣係要延長嘅。咁、好清晰，你睇翻嗰個問題。我呢個係大會質詢嚟嘅嗰個 嚇。係呢個就係牽涉到地契嘅實質啦。咁但係如果我諗年輕人佢哋講緊咧嗰個一國兩制嘅時候咧，會唔會係更加講緊即係香港嗰個嘅位置咧？如果你話今日特首起碼都答咗個問題啦，但係如果你睇翻佢個答案咧，其實同以前有幾大嘅差距咧？佢主要都係講緊話。唔好因为一时嘅误会欠缺对一国两制同埋基本法嘅理解，咁同埋就话呢要系透过唔同形式嘅教育呢，令市民加深对一国两制嘅认识，对国家嘅观念，同埋呢加深呢对内地同香港一国两制之下嘅发展空间咁样。咁其实呢啲嘅答案似乎政府以前唔系冇答过喎，都系答过喎。咁但系答过大家都仲提出呢啲疑问嘅时候，咁究竟佢今日所俾出嚟嘅答案系咪真系解答到向你提出意见嗰班嘅年轻人呢？ 政府之前呢就冇咁清晰嘅。就话2047之后佢相信係有呢、這個有呢個一國兩制。具體而家字眼我唔喺我手上，但我記得佢都好 positive， 好肯定。 佢話2047後都唔會改變。佢話一國兩制嘅方針嚇，深入推進實踐一國兩制行穩致遠，2047之後都唔會改變。佢有咁講法。 係啦，係啦。咁具體而啱啱你所講提及嗰個即係佢要做多啲嚇，譬如等啲年輕人更了解嚇一啲。國家歷史啊，或者教育啊方面啊，咁做多啲嘢咧。其實呢一個咧就我同意嘅。佢之前都有講過類似嘅嘢。咁嗱，而呢個問題咧係我嗰個跟進問題，因為我問佢：喂，咁你點樣做咧，可以令啲後生更有信心咧？嚇、即係更了解呢個一國兩制咧，係嘛？知道2047繼續係有一國兩制咧，咁樣。咁佢就講咗嗰啲。咁咧就據嗰啲人，我覺得只係一個框框，具體點做咧？咁咧，佢亦都冇講到， 係俾係咯，俾唔俾到個實質保證喺度咧？你覺得係？ 我覺得我覺得佢可以下一步，即係真係清晰嘅定一啲工作，又定一啲方向咯，係咪嚇？咁咧就同埋咧就我亦都可以覺得應該可以再做一啲譬如話一啲對話會啊，或者會議啊，甚至咧就係內地嘅人大啊，佢哋幾時嚟香港講有關呢一個兩制嘅嘢啊，其實都可以重點再去講一講呢點咩點嘅。 明白， 我認為需要 明白啊，張立文，我想問咧，因為我哋頭先撮錄咗今朝嘅答問會啲嘅聲帶啦，咁建制議員嘅提問咧都頗為尖鋭喎。其實你哋之前咧有冇去夾過你哋嘅問題方向㗎？即係建制議員之中。 我哋冇夾嘅， 完全冇嘅嚇， 係完全冇嘅。即係我哋始終我啱啱聽聲帶有何啟明啊，同埋容海欣啊嘛， 係 嚇。咁我哋冇夾嘅。不過我哋其實佢兩個問嗰啲問題都係其實近日嗰啲比較熱門嘅話題嚟嘅啫。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蔣麗雲議員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啊，蔣麗雲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1872311，你又點睇呢？頭先啊，特首嘅回應啊，係咪俾到大家信心？2047年之後嘅一國兩制係唔會改變咧？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有聽眾鄭先生和鄭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好快咁样讲咗两个重点先。第一，其实阿林郑搞一个咁完美嘅风暴咧，佢成日即系建制同埋阿林郑都成日话用外国去比喻一啲好多啲制度。咁其实如果系外国咧，应该全部嗰个政治班底都要落台咁滞。但系而家一个落台都冇，其实香港呢个制度系好可悲。咁其实香港呢个制度唔只系可悲。其實如果咧一個人想要落台而唔可以俾佢落台咧，係一個好恐怖，係啦。第一點，即係香港而家呢個政治就係呢個政治格局係好恐怖。 唔俾佢落台，咁又唔知道係咪咁樣情況嚇 ？OK， 嗱，即係我咁講啦，如果係真係咁嘅話，係一個好恐怖嘅。但大家都唔知嚇，咁大家一個自己嗰個衡量。第二點咧就話2047嗰度，即係話蔣麗雲講嗰度咧年期，其實啲樓咧。 喂喂， 系请讲啊。 嗱，年期咧，我曾经打电话封烟过，问过黄元山嘅，即系团结基金嗰、那个，我话其实香港政府而家喺呢个去嗰个新长年期咧，系用个租约，即系嗰个俾个地租啊，用地租去解决个年期啊嘛。咁我话系咪保证2047之后？中央政府是不是繼續給香港人用地租去解決這個年期問題呢？其實這五十年之內呢，就是用地租去解決。那五十年之後是不是更加是不是可以更容許用這麼便宜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年期的問題呢？是很便宜的、地租。 是。 即是個地租那裡交地租了等於年期，其實是不得的。黃元山都說不得的。那黃元山他就說啊，不怕拉進修問題。如果唔係咧，嗰啲地產界都唔會用錢去投啲地啊，係啦。我就想講，啲地產點解佢肯用錢去投啲地咧？事關佢哋可以割禾青啊嘛，佢哋唔使去到2047，啲貨賣到出去，佢要回到籠啦嘛。即好似我咁，如果我炒樓，我而家買咗層樓，我2047之前我賣到出去嘅話咧，咁我冇損失噶。 嗯， 我已经套到现啦嘛，我卖唔到出去，我要坐过2047，咁我就要考虑个问题啊嘛。即系其实归根究底，问香港政府地租系咪可以用到去到2047之后，继续可以用地租去解决个年期问题？ 明白啦，咁样头先咧，阿郑先生所引述嘅就系黄元山嘅说法啦。咁或者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又睇引述一下咧，头先阿蒋丽云提到嘅佢嗰次喺立法会入边嘅提问，咁究竟政府系点样回应佢呢个问题呢？或者一阵间同大家补充一下。但系大家对于呢个答问会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日前在上水一间村屋拘捕一名男子，涉嫌以单位作实验室制作炸弹、制作炸药。今日将疑犯押解到现场重组案情，并在现场以串谋制造炸药罪拘捕男子的妻子和母亲。警方说，今日在村屋对出农田的泥土下不足一尺的位置，起获相信由实验室制造的烈性炸药。根据情报分析调查，相信爆炸品用于大型公众活动，意图袭击警员和警务设施。如果成功制成炸弹，相信可以造成极大人命伤亡。警方又说，在现场起获一包黄色粉状的物体，重100克，初步检验属于烈性炸药制成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中西区区议会，他说六月反修例事件至今拘捕7019人，检控1092人，当中547人被控暴动罪，38人被定罪，其中12人被判监，判刑最重的人因为藏有汽油弹被判监禁14个月，亦都有2名15岁青年因为破坏轻铁设施被判入更新中心和向港铁赔偿28万元。邓炳强话，被捕人士中有2847人报称学生，占总数的40%。又特别提到，9月开学之后，学生被捕人数显著上升，中学生占18%，大专生占25%。另外，在理大事件中，共拘捕1382人，学生占大约是40%，但只系得80多人是理大学生。他批评有示威者袭击立场相反的人，形容同黑社会灭声手法无异，亦都导致558名的警员受伤。香港国际机场正在兴建一条连接1号客运大楼和北卫星客运廊的全天候行人走廊，名为天际走廊。工程由2018年展开，估计在暑假前后启用。机管局工程及科技执行总监梁永基说，过往旅客如果需要到达北卫星客运廊，需要在1号客运大楼转搭接驳巴士，平均需要20分钟。天际走廊启用之后，旅客经天际走廊来往两座的大楼只需要5至10分钟。 飞机会在天际走廊下经过，旅客可以在天际走廊两边的餐厅和观景台欣赏停机坪的景色。天际走廊长200米，净空高度超过28米，净跨距超过130米，可以让现时最大型的双层客机 A380 在桥下经过。澳洲东岸地区包括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多个城市落大雨，可望稍为缓和持续几个月的山火。报道话，大雨淋熄了新南威尔士州32处火场。墨尔本部分的地区半个钟头内降下一个月的雨量。当局话，目前大雨只是带来短暂的凉爽和潮湿，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回复高温天气。相信今次这场雨不太可能完全扑灭山火。当局又说，遭受山火侵袭过的地区由于大量植物被烧毁，暴雨期间更大可能引致泥石流和山洪泛滥，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在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是有交通意外的。另外咧就系九龙方面啦，较早时啦，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上二道，而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康宁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多车噶，龙尾接近花园道口。提一提大家啦，香港大球场因为有足球比赛，由傍晚6:30开始，加路连山道近住礼顿道至到棉花路，以及系希慎道西行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啦，都会分别有封路措施噶。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的，龙尾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而洗衣街出去界限街都是挤塞的，龙尾去返亚街老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仍然是多车一些，龙尾风力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至于在新界方面，西沙路近井头村之前曾经有意外清理了，不过来回方向仍然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企岭下老围和帝琴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I have a dream. How dare you? 跳出同温层，尝试理解、聆听另一啲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晚九至十，卢永聪，两代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不如首先咧補充翻咧喺五點半新聞之前啦，聽眾啊鄭先生所提出嘅嗰個嘅地契問題啦。因為頭先咧喺同阿蔣麗雲議員嘅訪問之中咧，佢亦都有提到佢曾經係喺立法會上面咧提出咗一條相關嘅質詢嘅。咁睇翻啊，呢個就係11月27日嘅一個書面嘅質詢啦。咁就提到咧喺2047年年中期满嘅一啲嘅契约咧嘅续期事宜嘅，喺嗰个嘅书面回答当中啦，政府就话咧，根据喺1997年7月公布嘅政策声明，冇续期权利嘅土地契约咧，喺期满嘅时候系可以由政府全权酌情决定续期50年，而无需补缴地价，但系咧就要每年缴纳租金，而个款额咧就相当于有关土地嘅应课差饷租值的3%，而个租金咧其后亦都会随住应课差饷的改变而调整嘅。咁所以根据呢个政策啦，特区成立之后咧批出的地契年期一般都是50年，并且是跨越2047年嘅。咁所以而家有一啲嘅土地契约咧，将会喺唔同嘅日子期满，包括系2047年6月30日当日啦、之前啦或者系之后啦。咁而政府回答咧就系话，如果系喺2047年6月30日将会有大批嘅土地契约到期，咁政府系有政策同机制咧处理土地契约嘅续期事宜，就即系咧头先我所读到嘅嗰一段啊，就系用租金去处理啦。咁而政府咧亦都会系喺2021年起咧分阶段完成整理。所涉及即係喺2047年6月30日到期嘅所涉及嘅地段數目啦、用途嘅分項啦、同埋權益份數咧等等資料，地政總署咧係會整理有關嘅資料嘅。咁啊，頭先咧就係補充翻喺五點半新聞之前啊，鄭先生啦同埋蔣麗雲議員咧所提出嘅一啲嘅問題，同埋佢哋嘅一啲嘅補充嘅答案嚟嘅。咁啊，電話旁邊不如我哋又請嚟另外一位今日亦都有質詢到嘅立法會議員，嚟自新民黨嘅容海恩。容海恩你好。 你好 ，hello。 系嗱，容海恩啊，你今日条问题咧就直情系问阿特首咧会唔会带领问责团队减薪，或者有问责官员下台，俾社会消消气？可唔可以讲讲即系你点解会提出呢条嘅问题嘅个背景系啲乜嘢咧？ 嗱，我哋睇到成個反修例風波，其實特首自己都係承認，喺唔同嘅場合都承認咗自己係有最大嘅責任嘅。咁但係我相信大家市民咧，而家嘅怨氣所在就係睇到政府而家未有一個覺得政府冇腰骨啊，即係就算佢哋話自己點樣錯好，點樣錯判形勢，對呢個政局可能有一個錯誤嘅判斷，但係都冇人係問責。嗱，我問責唔一定係下台嘅，即係所以我今日嘅問題就係話，好你唔落台，即係冇人落台咁耐都冇人問責落台啦，亦都冇任何官員係因為咁樣落馬啦。咁你願唔願意減薪？即係我覺得我呢個問題已經係我再褪一步啊，你唔落去，不過你會唔會減薪？但係今日見到特首個答案個回覆，佢都好堅決㗎，即係佢就話我哋會盡力做好啦，盡力做好自己點樣帶領團隊啦咁樣。但係對於減薪呢樣，佢都係唔應承，亦都係抗拒。即係我哋會覺得點解政府到呢一刻都仲未可以有一個承擔呢？雖然佢自己口中係講好多話承擔，但係對於處理市民嘅怨氣， 都未有一個好直接嘅幫助。我哋希望政府真係嗱，唔係之前冇先例㗎嘛，即係董建華都試過係帶頭成個問責嘅官員，佢自己都係減薪 10%。 哦，嗰、那個就係同個經濟嗰個環境有關嚇。係 係係， 就問責就另一件事嘅，不過亦都有官員問責下堂嘅。 係，佢可以咁樣做。咁我相信，如果佢自己願意帶頭減薪，再加埋佢自己嘅問責官員減薪，嗱，我唔係講緊公務員嚇，公務員同佢打工嘅唔應該受牽連，但我覺得特首同埋佢自己問責官員，佢自己嘅團隊就應該係要帶頭減薪，就令到俾市民有個消消氣嘅一個效用。咁而家市民嘅怨氣其實積聚咗喺唔同地方噶。你特首雖然話，我啱啱前日啊，特首推出咗林鄭嗰十招。纾困措施，佢自己嘅四轮嘅解困措施，但系对市民嘅积怨仲系未有舒缓到咯。 嗯，即系其实咧，无论系问责团队减薪啦，或者系进一步讲，如果有问责官员落台咧，呢、这个都系你嘅主张嚟嘅，即系你觉得其实政府应该系要咁做嘅。 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要有人是要問責，你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他一定要有人去負責回今次的風波的元氣。 嗯，但是如果他們是真的做減薪，又或者是甚至有官員落台呢，某程度上是不是好像是承認了他們有錯呢？現在似乎在政府的角度或者各方面來說，他們一路以來的一些的说法咧，都系觉得个解说上面系做得唔足够嘅，咁同埋即系有啲反应上面未必咁快嘅，咁但系咪原则地佢哋觉得有错误咧？似乎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嘅疑惑或者疑问嚟。 嗱，佢直接咁讲啦，其实佢自己都承认咗有咁嘅错误，亦都系有咁嘅不足啦。喺宣传上或者直接系推条例嘅过程入边有不足嘅地方，我相信唔同嘅局亦都有自己嘅责任。即系嗱，特首响亦都响唔同嘅场合入面讲，我而家亦都系勾起咗社会上面唔同层次嘅分裂啊，或者佢自己内部嘅矛盾。咁呢内部矛盾系咪正正就系过往呢两三年？政府是做得不啱嘅，唔好嘅地方咧，即系仲系用紧沿用以前，我未拆长松绑啊，我哋亦都见唔到林郑上台之后系有一个新作风或者管治嘅新作风，理财新意念咁样，未见到有咯。即系我哋市民，我哋自己政唔同嘅政党，我哋自己都嗌，喂，你今年市民咁多怨气啦，经济咁差啦，嚟紧亦都有咁差嘅预计啦，个大环境，我哋希望你派消费券啫，咁样，或者你派钱派消费券啦。啊，佢又唔做嘅，无啦啦就会响佢今日答问大会之前就会推出咗十个措施。咁當然大部分嘅係之前我哋唔同政黨有唔同嘅訴求啦，即係包括兩蚊乘車啊，長者嘅長生津啊， 或者公眾假期啊，同銀行加按證等等啦嗰啲 嚇，係啊，但係唔係可以直接咁樣醫頭痛醫頭咧？真係你傷風就係食翻傷風藥，你唔會食其他藥噶嘛，食咳藥噶嘛，你傷風食咳藥唔啱噶嘛。咁而家我哋就係覺得政府未處理到個民怨，佢個民怨而家積累到一個爆發點，就係究竟可以點樣處理個爆發點咧？而家佢哋好似就係、是，唉，我哋都政府都束手無策啦，是但推啲嘢出嚟啦，咁樣推到冇嘢好推啦，連羅底都出埋嚟啦，同埋好多都係期票嚟嘅、哦。即係未兑現嘅、哦，我研究租務管制，我會研究土地嘅運用咁樣，咁呢啲不嬲都係老大難問題嚟㗎啦。你話過渡房屋由10,000至15,000，你做到先得㗎。你年年啊叫你俾30,000嘅公屋，我哋都係未俾到嘅時候，咁我哋係咪話？哦，咁你话研究10,000至15,000系咪又系做到咧？你到时咪又系话唔得？ 明白，即系其实喺你嘅眼中咧，就系、是、前两日公布嗰十项嘅纾困措施咧，其实都系对于某啲人士系有一个即系安抚嘅意味嘅出发嘅，就唔系真系好似啊特首咁讲，哇成熟咯，咁我咪推出嚟咯吓，即系其实一定系有一个安抚嘅意味喺度嘅。 嗱，對於基層同埋老人家，嗱，對於基層同埋老人家，我覺得大家係一定歡迎嘅。但係你話對於年輕人、中產嚟講，佢啱啱推出嗰十個措施咧，即係我覺得好大部分中產或者大部分年輕人睇完呢十個措施都話。 啊，唔关我事、啊，我一样嘢都受惠唔到、啊， 系 咁即系你大家会觉得，喂，你四轮挤牙膏式，四轮嘅纾困措施挤牙膏式，哇，每次好似等等天打卦，望天打卦，诶、哎，今一轮有冇啊？冇、啊，诶，下一轮咧冇、啊，旅游业、啊，下一轮咧冇、啊，中小企，今轮咧都冇、啊，青年人完全系冇、啊，变咗大家冇希望。大家就係懷住一個希望嘅信心，有冇、啊？我哋留翻香港，或者我哋期望呢個特首有冇啲嘢幫到我哋年輕人？原來冇、啊，即係咁多輪，而家第五輪嘅紓困措施啦、嗯，都輪唔到我年輕人嘅。咁點搞咧？即係 咁，但係 嗱，係欠缺咗個希望咯。 係啦，嗱，咁但係講下講下，即係似乎啊，特首今日對於你嗰條問題，會唔會係有問責團隊減薪啊，甚至係官員落台啊？咁佢個回應就即係話，喂，要承擔翻咧嗰個嘅即係要繼續咧展示一個承擔喺度，咁亦都要繼續咧即係服務咁樣。其實呢個答案係咪都你預計之中嘅咧？ 其实我预计咗佢都会咁讲噶啦，即系预计咗佢话继续做就系一个承担啦。 但系 我希望我哋当然期望佢嘅承担系一啲可见到可见成效嘅承担，就唔系斋话我哋继续做或者继续推出一啲措施就系等于承担，我继续打呢份工就系一个承担。 明白， 即系呢一个唔系咯。 你会唔会下次即系再有机会同阿特首去讲嘅时候咧，都再次去促请佢问责团队减薪，甚至系？问责团队的改组，如果有机会会继续提这件事， 有机会一定会再提，即除了这个都是一个措施，但是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是一定是要帮我们年轻人，帮我们香港人重燃希望。 好多谢你容海恩，刚才容海恩讲了为什么他会今天提这个问责团队减薪或者问责官员下台的这个问题。有一些议员呢，他可能今次呢轮候不到发言，但都请他们的党友呢帮手去讲讲他的意见。这个呢就是来自自由党的饮食嘅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张宇仁你好， 你好啊， 今日你又轮唔到去提问啦，但你都请你哋嘅同事啊邵家辉啦，讲咗你对于法定假期增加到17日同公众假期看齐咧呢样嘢嘅不满吓，点解要咁样提法呢？ 因为我啲业界系由寻日到今朝，即系我哋个答问大会，我都收到好多短信同个电话，都觉得即系今时今日咁辛苦。特首仲打我哋荷包，咁啊，甚至有啲講到真係喺個傷口度撒鹽。咁當然即係呢個我哋都要反映嘅，係咪喺個答問大會？當然如果我有機會問嘅時間，但係今日我就排唔到隊，撳鐘撳得慢，所謂家咁冇法子啫。 咁所以你就托你嘅党友即係邵家辉都要讲讲呢样嘢啦。呢一个嘅议题呢，劳顾会之前开会有讲过嘅，不过嗰陣时资方就冇去到接受话要将嗰个法定假期呢都提高同公众假期看齐啦。係咪真係话其实政府喺推出呢一项嘅措施之前，即係讲呢样嘢之前呢，係完全冇同你哋商界打过招呼嘅？ 我的业界他就肯定没有去问业界啦。 那你呢，有没有问过你呢？ 我很难去答你这些问题，因为我有几顶帽，我又是行 会 的 成员， 我又是立法会的议员。所以你问我政府之前有没有跟我谈呢，我是真的答不到你。 但是用另一个身份谈咯，可能是。 用即 另一顶帽去谈咯，可能 是。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只可以告诉你，即是政府是没有跟业界去商讨这件事，我很多业界都唔知道，咁亦都嚟問我咩事幹啊，咁跟住當然就係有即係、大家都有喺今時今日咁辛苦都唔知捱唔捱得過聽日，咁仲要去捱嘅時間，政府仲嚟去問佢攞多幾日假期，咁呢個我哋當然係有意見㗎啦。 嗱，我想問啦，戴你自由黨嗰一頂帽啦，即係你除咗係聽你嘅業界，即係飲食界之外啦，咁自由黨亦都有好多即係商界嘅成員啊，各方面喺度㗎嘛。你有冇聽聞政府係有問過商界嘅其他嘅人士嘅一啲嘅睇法或者意見打招呼咧？ 我聽唔到， 都係聽唔到有嘅。 系 嗱，咁好啦，咁你觉得即系今次呢个事件咧，某程度上会唔会都系象征咗即系政府似乎系想做一啲嘅政治嘅动作咧，去争取翻一啲基层团体或者系一啲基层嘅劳工嘅建制团体嘅支持，而可能会唔会系忽视咗你哋作为商界建制团体嘅睇法咧？ 嗱，你呢个揣测咧，我就好难去 俾個答案認同或者否定嘅。 嗯， 咁但當然特首或者特區政府，佢哋係當佢哋考慮一啲政策嘅時間，我當然就係身為行會嘅成員，我都不停喺呢啲事幹度反映即係商界嘅問題。咁呢個而家政府亦都話會翻翻去勞顧會去等佢哋去傾嘅。咁我只可以話咧，自由黨我哋多年嚟，如果勞顧會係有共識嘅時間咧，我哋都會係去接受嘅，就算商界幾唔同意都好。咁所以呢個我哋就都尋日都有出嚟。中國賓好，我都好都有喺呢一方面都有講過嘅。 嗯，想問埋最後想問埋啦，作為一個整體嘅政治分析咧，我睇到咧就係工聯會嘅何啟明佢今日發言都話：喂，點解你啲紓困措施咧唔喺11月24號之前推出啊？即係區議會選舉之前去推出。咁我想問啦，即係如果縱觀埋今日何啟明嘅發言，某程度上而家政府公布呢個嘅紓困措施，似乎係咪都？又唔能夠順得歌程，又似乎得唔到數意咧，即係好似兩面咧都無論係建制嘅商界或者建制嘅即係勞工界，都未能夠攞到全部嘅支持咁樣啦。 嗱，我唔去做一個揣測，點解佢做唔做啦？我唔知啦。點解佢做同唔做，我唔知道點解。咁但始終咧，我都覺得咧，即係大家都要明白，我哋商界代表都明白，政府好多時嘅考慮咧，都係我成日都講。好民粹化，咁變咗咧就對商界嗰個營商環境咧係始終係有傷害嘅。咁所以其實我都話政府，你事產假你產假你都肯去找數，咁其實我尋日喺我個發言裏面咧講到呢、這個增加個呢幾個法定假期，我其實你政府都考唔考慮去政府俾錢，唔好下下嚟我哋啲商界度打荷包咧咁。咁但係同樣一樣嘢就係唔，就算你話肯俾又唔好話而家你唔肯啦。其實我哋個人手咁短缺，政府有冇政策？就算我肯拎錢，覺得係都少痛。但係如果我揾唔到人去頂呢一個嘅勞工假嘅時間，就影響我哋長遠個服務質素，同埋其實甚至工人員工嘅工傷。都會因為揾唔到人，大家要做多咗嘢，會唔會都會有問題呢？咁所以我都其實如果我可以問政府嘅就係、是，你推出啲咁嘅政策，都會唔會平衡翻有啲業界甚至啲業界裏面有啲工種係嚴重缺人嘅，你都應該要考慮輸入勞工喺呢一方面，去令到嗰個服務質素唔好，即、就、係、是、去有一個嘅。即係嘅損失咧咁。 明白，好，唔該曬張宇仁，傾到呢度，麻煩你。張宇仁咧係嚟自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嘅。咁如果我哋縱觀翻，即係頭先同佢哋傾過嘅三位啦，即係包括咗蔣麗雲、容海恩同埋張宇仁咧，對於政府最近嘅一啲嘅政策啊，可能係或有疑問，亦都可能有一啲咧係覺得似乎政府嘅承擔係未夠，或者係做得未夠嘅。嗱，你又點睇呢個建制同政府之間嘅關係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就收到咧听众嘅短信咧，就问萧叔啦。Hear H E A R 同埋 Listen L I S T E N。嗰、那個分別喺邊度呢？有唔少同學咧就喺學校已經學過噶啦，不過咧我都認真講一講。Hear 咧通常咧就有一個係我純粹聽到一啲東西，即係我行過某個地方，我聽到雀仔叫咁，我就會聽到。而 listen 咧就係、是、真係我認真去聽，嘗試去理解、吸收嗰、那個有個意圖去聽嘅，咁我哋叫做 listen。OK。Example sentence, 如果你搭緊車聽到小叔把聲音呢，你可以話 I heard Uncle Sue's lovely voice during my ride, 咁樣。咁呢個就係你純粹呢搭搭車你就聽到小叔把聲喎，咁樣。咁但如果你係我每星期一至五呢某特定時間都坐到呢，我係認真地去聽小叔叔講嘢嘅。I listen to Uncle Sue's program every day, 咁樣呢，那個聆聽嘅意圖呢就會比較清楚啦。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有听众李先生啊，李生你好。是李生， 是 请讲。 我刚刚听到立法局议员张宇仁呢讲关于饮食界嗰个困难呢，咁我觉得呢点解香港而家搞成咁样呢，佢哋应该负一个好严重嘅责任。 是。 因为佢哋成日话人手不足，人手不足好简单就请人啦。佢之前系讲緊呢个打荷包，即系话代表钱系使咗，要使多咗钱。唔系因为个服务质素，服务质素系请多啲人㗎嘛。 嗯。 佢有冇睇过欧洲人地方餐馆放假放一个月。 嗯， 外国人你一啲先进国家系讲紧一个月暑假， 即系你其实系讲紧个质素问题啦，吓，即系个 讲质素，我讲佢系将个电影混淆视听啊，佢想讲成系质素， 系 根本就唔关质素事。 好。多谢晒李先生，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要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多谢你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米埔段。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浪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蚊升五仙，美团点评112.3跌1.8，中国平安95.45升2.5，中芯国际15.28升8.8，友邦保险87.35升7毫，建设银行6.69跌4仙，九毛九系收报10.52升咗2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新焦点、瑞成中国传媒、汇能集团、港桥金融同埋华信金融投资。五大跌幅股份系铝产文化、住能控股、中能国际控股、海航科技投资同埋浩柏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63，澳元0.692，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系报14,400，港金系报14,410，比上日收市升咗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55.04美元，卖出价系1,5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5.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上乡道，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挤塞，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多车，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同埋启瑞嘅管道中间。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嗰段多车。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御港湾段的太子道啦，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御龙山啦，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嗰边，大球场有足球比赛，由傍晚六点半开始，即系而家已经系噶啦。加路连山道跟住恩平道至到棉花路，同埋希慎道西行，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啦，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呢，有一宗啱啱收到嘅交通意外嘅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窟快线有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窟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小榄脚，大家请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由2020年一月一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不同年代的社工 Christine 看那套就叫做北斗星，我看那套就叫做北斗相逢，就 Step 都是未看过的。 社联前行政总裁方敏生， 夜晚落区石硖尾臨時房屋區裏面，你睇到每一眼燈呢，其實係一夥人，亦都有佢嘅故事。 九十後社工阮喬恩， 邊度有需要就有社工㗎嘛，而家係複雜咗好多，因為你咁樣行出，人哋就會問你代表邊度㗎。 星期六晚九至十，羅永聰主持《兩代人》。 言不盡，風不息， 我哋會以最有誠意、最謙卑嘅態度接受批評，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嘅人，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咁接近嘅， 唔好做一啲会伤害香港嘅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咧，民意系会逆转嘅， 我哋会失去接待嘅资格。 我哋真系喺一条船里边嚟嘅，我哋唔系敌人嚟噶。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我哋今晚嘅评论员系伍婉婷，伍婉婷你好。 Hello， 陈燕平，大家好。 嗱，咁啊，区议会咧，陆陆续续就已经选咗主席啦，同埋陆陆续续咧，亦都召开佢哋嘅会议嘅。咁当然啦，今届嘅区议会咧，究竟佢往后啊会点样处理好多嘅问题啊，同埋点样去质询官员咧？呢个都系大家所关注嘅。嗱，今日 日啦，大家就好关注咧中西区区议会嘅情况，因为今日咧佢哋就邀请到警务处处长咧邓炳强出席嘅，而啊邓炳强处长咧其实下个星期三咧亦都会系出席咧荃湾区议会嘅会议。啊，不过咧其实今日睇住个区议会嘅直播啦。都可以話，即係區議員同埋鄧炳強之間嗰個對答咧，其實個氣氛係相當之可以話係崩緊嘅，即係其實係你來我往之間咧，大家係舌劍唇槍啦。咁當然，議員亦都係集中追問咧，喺過去咁多個月以嚟警方執法嘅問題，亦都咧有一啲嘅議員咧，亦都係講翻佢自己嘅一啲嘅親身感受啦。譬如就係話，俾警員係用呢個強力嘅電筒照住啦，亦都有警員咧係講翻咧佢哋六月嘅時候啊，即係嗰個喺立法会出面嗰个集会，然之后警方咧系第一次施放，即系喺六月第一次施放催泪弹嘅时候咧，嗰个相关嘅情况，亦都有议员咧提到啊，警员用一啲不恰当嘅字眼啦，去称呼嘅市民啦，亦都有议员咧系譬如提到系八三一啊嘅问题啊等等啦。咁最后咧，其实都有议员咧提出咗一个临时嘅动议嘅，就谴责咧佢系即系包庇警暴吓，话邓炳强包庇警暴，要求佢落台。咁而啊，邓炳强咧就提前离开，同时间咧民政事务专员啊，即系我哋讲嗰个 D.O. 咧，亦都系离开咗个会议厅，而个动议咧，最终亦都系以14票赞成、一票反对之下通过嘅。恒婉婷点睇今次会议情况咧？ 哇，首先咧就我一路陆续听咧不同嘅区议会嘅会议咧，我都听到话都系充满火花。咁其实都担心紧未来四年到底大家系咪都系咁嘅关系底下去跟进区议会嘅工作咧？咁第二个就系、是、我哋一路都讲咧，区议会系一个处理民生事件嘅一个地方。咁但系喺一个咁即系咁影响住全香港每一个人嘅咁一个气氛底下咧，大家都无可避免地。每個區議會都想繼續跟進，即係有關個反修例嘅事件。但到底我哋應該用個乜嘢嘅態度同埋一個咩嘅角色去處理呢？其實區議會有區議會條例，亦都有議事常規。我以我自己做區議員嗰陣時為例啦，咁試過我哋譬如想跟進沙中線，因為我當時係喺灣仔區議會嘅，咁我哋去討論咧係有關九龍一個地盤發現到有古蹟， 宋王台啦， 係啦，咁有係啦，宋王台少，咁我其實當時我就提出咗我關心呢件事，咁我區議會主席係俾我講嘅，我講曬我嘅。關心最終我嘅關心就係、是、到底喺我哋灣仔站會唔會都有呢方面嘅關注，即係借鏡另外一個區議會嘅做法咁。咁啊，主席都係俾我講曬，然後佢就話呢個係吳婉婷議員嘅意見咁樣。咁當時就係咁樣處理啦。咁因此就係翻嚟，到底嗰、那個我先唔講大家對於修例或者係即係警方嘅處理，大家用乜嘢嘅態度同睇法先？先翻去喺議會嗰個平台，我哋提出嗰、那個動議文件嘅處理嘅時候，到底我哋用啲咩字眼先至符合到喺呢一個平台要可以通過到嘅做法咧？ 嗱，係啦，頭先我提咧，其實就係一個臨時動議啦，咁就由其中一位嘅區議員咧，阿葉錦龍咧，佢提出嘅。咁但係咧，其實區議會咧，中西區區議會咧，亦都有一個嘅動議係一早係提出嘅，就係、是。话压止警察暴力，才能令香港回复平静嘅动议当中咧，亦都有提及到咧，市民向警察投诉课嘅投诉咧系石沉大海，动议要求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但系咧，警方嘅回复有关与个议案嘅时候咧，佢第一句就话：警方对于呢份讨论文件嘅误导性嘅标题咧，表示强烈不满及不可接受。啊，咁呢個喺個會議嘅即係處理上面，其實即係你唔同意呢、這個議案嘅措辭啫。但係咪需要用一個咁樣嘅字眼去表述翻咧？因為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呢、這個都係講緊啲議員嘅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嚟噶嘛。 係， 咁你。 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你去到區議會，其實你就係要向相關嘅區議員咧解釋翻一啲嘅政策、一啲嘅事件，咁同埋都係接受議員嘅意見噶嘛。咁係咪要用到一個咁強烈嘅字眼去到做回應咧？ 嗱，我嘅睇法咧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動議文件，同我哋個人喺議會上面嘅表達係兩回事嚟嘅。咁當佢去到動議文件或者係即係正式嘅一份文件嗰度咧，其實你就係即係係一個事實嘅陳述啊嘛。咁而呢個標題咧就係部分事實嘅陳述啊嘛。即係當我哋即係我唔講藍藍黃黃啦，但起碼我哋睇到今天呢個社會個環境咧，係唔係淨係警暴造成先？即係方方面面都係一個巴掌打不響。咁嘅話，我哋到底理解呢個標題係咪反映緊事實嘅全部？即係我自己個人嘅理解嘅。咁當去到係一個議會嘅正規嘅文件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應該係反映事實嘅一個文件嚟嘅。咁隨後我哋可以係就住我哋對於呢件事件或者一個政策嘅睇法，我哋每一個議員都可以有自己嘅睇法，去喺個議會上面提出嚟討論，大家去協商，最後達成咗一個共識。咁呢個係我過去十二年或者作為我自己都未做議員之前對議會工作個理解。咁但係今天咧，我見到咧就係大家都係攞住一啲我哋講緊係全香港關注嘅議題。一種情緒嘅語言去展述，咁但係我俾你通過咗呢個議案嘅話，其實跟住落嚟，我哋有咩後續工作去做呢？即係如果純粹係一個立場嘅申述咧，可以唔用動議嘅模式嘅。咁譬如係話我要一個即係區議會都有嘅，要有個宣讀嘅聲明。咁你咪三分鐘時間嚟宣讀聲明咯。咁樣咯。 对于过去呢几个月啦，社会嘅情况啦，当然唔同嘅人有佢唔同嘅意见同埋睇法，亦都有佢唔同嘅研判嘅。咁但系如果区议会佢哋提出一个动议嘅时候，系唔系都可以表述咗佢哋嘅立场咧？嗱，当然如果你话纯粹嗰度只能够系讲一啲嘅即系事实，唔能够表达观点嘅时候咧，因为其实都系讲一个观点啊嘛，咁。可能又是要有另外一個考量，譬如就是過去區議會亦都出過一啲嘅動議，就是我哋支持咧政府嘅政改方案，包括支持政府某個政策。嗱，其實佢亦都係講緊一個觀點，而佢將佢變咗一個動議，擺喺個立法會上面去通過，唔係擺喺個區議會上面去通過。 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其實嗰件事本身到底我哋係講緊，唔係話動議唔可以有立場，動議梗係有立場啦。我哋即係就算我過去講話要爭取公園立法，咁都係一個有立場嘅，但係要配合嘅係有個事實嘅陳述，咁而依家警方嘅回應就係話佢唔同意呢一個就係唯一啦，我相信係。 不如咧，我哋就揾嚟咧提出呢個動議嘅區議員啦，同我哋一齊傾傾。有中西區嘅區議員伍海欣啊，伍海欣你好。 兩位你哋好 ，Hello， 你好。嗱，頭先我哋個討論你大概好聽到啦。咁其實就係警方對你嘅即係嗰個嘅動議，你同金乃威啊所提出嘅呢個動議嘅措辭咧，有強烈嘅不滿。咁你呢個動議其實最後都係通過咗噶嘛？ 係或者我更正翻少少啦。因為其實咧就住警方嘅回應咧，佢係對我哋文件上面個標題，即係壓止警察暴力才能令香港回復平靜係有意見嘅。但佢就住我哋嘅動議咧，即係都會有少少嘅評論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嘅動議咧係一啲基本上警務人員應該要做嘅嘢嚟嘅。例如我哋中西區區議會強烈要求警察在執行職務時必須顯示警察編號。咁其實我唔覺得呢個係有違反或者係佢哋覺得係不滿嘅嘢嚟喎，因為其實佢執法嘅時候都應該要出示㗎嘛。第二個，因為其實我哋有五個動議嘅，咁仲有一個呢就係中西區區議會強烈要求便衣警察在執行職務時必須出示委任證。咁呢個其實對於市民係一個保障嚟嘅喎，唔通無端端一個便衣嘅人，然後話啊，我係警察，我要拘捕你，你犯咗乜乜罪？咁其實市民都有權要求佢出示委任證去核實佢個身份嘅喎。即係我覺得警方佢唔能夠將佢應該要做嘅嘢而反對咯。 係咪？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好正常，其實佢日常都要做㗎啦，點解佢唔做呢？另外我其實都仲有一個動議呢，就係講中西區區議會強烈要求檢控及嚴懲違法的警務人員，及必須將其立即停職及調查。咁你違法，我咪要將你停職同埋調查，其實亦都好正常。你違法亦都係要檢控㗎喎。咁我睇唔通究竟點解警務處會有咁大反應囉。 但系咧，如果我睇翻咧你份文件，即系譬如喺啲问题嘅前面嗰个背景嗰部分啦，今日咧喺个会议上面亦都有触及到嘅，譬如你哋提到八三一嘅事件，你哋咧就用咗个字眼咧话八三一喺太子站无差别袭击车厢内嘅乘客，我留意到咧，阿邓炳强佢话佢系唔同意无差别咧呢一个咁样嘅说法嘅喎，喺会议上吓。 因为其实佢都直情系我俾我个感觉佢直情系冇，直情系唔觉得呢件事有发生啦。咁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喺开会嘅时候咧，如果你哋有收睇嗰啲直播咧，我哋喺个会议嘅时候，我哋都有展示到一啲相片出嚟嘅。而呢啲相片系我哋喺譬如系一啲直播嘅片段啦，一啲新闻嘅报道啦，或者系一啲报章上面度copy 落嚟嘅，咁咧喺嗰度上面嗰度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一啲警方嘅執法，譬如係見到個被拘捕嘅人士係已經係俾個警方制服咗，但係佢仍然係踩住佢但係警方仍然係踩住佢個頭啦。咁即係呢一啲我諗市民有睇直播有睇新聞嘅都會見到警方怎樣執法啦。 邓炳强呢佢喺即係会后呢同记者讲嘅时候呢，佢就话今次原定嘅目的呢嚟到区议会就係解释政策同埋解答提问嘅。可惜大部分议员呢都系情绪式发泄，因此感到些少遗憾，话你哋并非呢一啲实质嘅提问，但係认为呢始终唔能够系解释到一啲嘅谬误嘅。你点回应呢？ 其实呢当然有以我哋有14个民主派议员，大家都有唔同嘅评论，但其实我哋亦都有议员就住我嘅提问，我都有问而家个警方佢哋系冇安排到步行巡逻嘅，即系喺社区入面系冇呢样嘢啦，淨系攞咗呢个用警车去代替。咁究竟警方系咪将佢哋嘅警力偏配咗去打壓和平示威、遊行集會呢啲度咧，而將平時佢哋應該要做嘅嘢係一啲步行巡邏，去保障翻社區安寧嘅嘢，佢哋冇做咧，佢哋係咪疏忽職守咧？我問一啲咁社區嘅問題，其實佢都冇回應嘅喎。咁 我 呢個係咪算係情緒嘅宣泄呢？咁我不認同我係一個情緒上面嘅宣泄嘅。 咁但係呢就我哋都睇到有啲報道啦，都講話其實喺你哋今次嗰個會議嘅處理呢，就係連問連答時限係四分鐘，咁平時應該就係限制個議員嘅發言係幾多分鐘咁㗎嘛。咁但係今次嘅處理呢，就鄧炳強呢就話佢因為好多次都冇批准俾佢回應，佢變相就好似滅咗聲，冇機會去作出一個具體回應啦。咁同埋佢亦都提出咧，就话其实如果我哋对于系警方嘅呢啲每一件事件啊，我哋有事实嘅根据可以提出投诉。咁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咧，我哋都睇好多唔同嘅片段啊。咁可能同一件事，大家唔同嘅角度都睇到唔同嘅片，收翻嚟咧都系唔同嘅嘢嚟嘅。咁但系我就唔系太相信一段两段片啦，就系组合起嚟先系整个故事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系作一个正式嘅立案投诉。咁当时你哋有冇一个即系就住佢嘅呢啲说法，你有冇一个说法喺度咧？或者你有个咩回应？ 其实我不同意处长是被滅聲的，因为呢其实以往呢我们的区议会的发言呢都会是议员两分钟，然后就有部门回答的。但是以往呢我们呢就会是譬如所有议员是提问了，然后部门一次过回应。但因应呢今次个事态呢我们觉得我们每问一条问题令到一哥有机会回应，我们先有这样的安排。其实反而他这样说我们滅佢聲咧，對於我哋唔公道，因為我其實特別就係想因為等我哋問完之後，你可以即刻回應，咁係俾個機會佢發表佢嘅言論啊嘛。咁其實我哋都會係兩分鐘嘅發問，然後有兩分鐘俾佢回應嘅。咁其實就算即使係剛才有議員係用咗四分鐘去發表佢言論之後，其實主席都有補翻時間俾處長回應嘅。所以我唔覺有嘅有嘅，但我唔覺得係被滅聲，因為其實當中喺個會議入面都有有啲特頭先有啲特特 突發嘅情況發生啦，例如有公眾人士叫囂啦咁樣嗰啲，咁可以變咗嗰度係會有影響嘅。 咁我想問你，覺得今次呢鄧炳強嚟到區議會，你哋有冇一啲嘅實質嘅成果，或者你哋真係覺得佢能夠解答到疑問嘅嘢呢？你哋係得到啊？ 其實我哋唔覺得佢係解答咗我哋嘅問題，因為好多我哋問佢嘅事項，佢都係話而家調查中啊，我哋不便回應啊，或者佢 連社區冇人巡邏都調查中、啊， 係啦係啦係啦， 唔會啩？ 佢係直情冇回應啊，係冇答到嘅。所以變咗究竟係我如果佢話我哋滅佢聲而令到佢冇回應咧，咁呢個我係不能夠接受嘅喎、即係如果佢覺得我哋滅佢聲，咁你一係就書面回應我哋啦。因為我哋都係書面俾佢，佢都係個書面回應。咁我都希望佢都係就住一個佢都聲稱一個區議會一個溝通嘅平台。我都希望佢日後都繼續派佢嘅同事落嚟，因為其實頭先喺討論我哋呢兩份文件嘅時候咧，警方係所有原本應該列席嘅同事係全部離場嘅。我哋令到我哋嘅文件係冇得討論。 好快地，我想问啦，讲到离场问题咧，就系最后议员叶锦龙咧提出一个临时动议啦，就系谴责邓炳强咧去监管警队不力，纵容警暴，要求政府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雇邓炳强嘅。咁但系邓炳强咧就随即离场，表示咧佢冇份进行动议。而中西区嘅民政事务专员黄何泳斯同埋其他嘅政府代表亦都离席，讲一讲个 deal 离席嘅呢一个问题啊。 其实咧，我哋因为当时咧，一话离席嘅时候咧，其实所有人都起晒身，连一啲唔系太相关呢个事项嘅，譬如运输署啊、食环署啊， 全部政府部门， 其实全部都走晒嘅。咁咧，当时咧，我哋觉得我哋因为其实佢哋冇权投票， 但系佢哋有个解说理由噶嘛，系咪？ 嗱，当时咧就DO 就讲咗，佢走之前就话咧，佢讲咗咧就系呢个系政府整体立场，就对于任何对政府部门作出并非事实根据嘅指控咧，政府部门不能够接受，所以未能够嚟。在会议 不如咁样咁样啊，吴海欣啊，因为抱歉，我哋大概有半分钟左右咧就要去新闻嘅，咁但系呢个问题都想你去回应一下啦，咁不如我哋七点钟新闻翻嚟咧，同你倾多一阵好唔好啊？吓。 好 一阵间再搵返吴海欣返嚟吓。咁头先我哋就讲咗今日大概中西区区议会嘅开会情况啦，讲到尤其是最后呢有一个临时动议嘅时候呢，就所有嘅政府官员包括埋呢民政事务专员都离席。你点睇 ?18731, 打嚟倾下。 嘅一部分妄图挑战呢个铁一般嘅事实，只能够碰得头破血流，落得身败名裂。马晓光话，国台办警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不要自我膨胀，误判形势，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将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他又说，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蔡英文在访问中表示，台湾不需要宣告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及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較早前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掃管笏嘅快線咧，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過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嘉龍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去到管道入面。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近培正道橋底。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上乡道。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比较长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在北角码头。黄鹤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金钟道近正义道。今日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分别排到去宏天广场同埋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另外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创智中学。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反方向咧，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一段慢车，龙尾沙田马场。之后提提大家啦，喺香港大球场，因为有足球比赛，咁而家加路连山道近住恩平道至到棉花路一段，以及系希慎道西行咧，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分别都有封路嘅安排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01嘅。喺刚才嘅七点钟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咧中西区嘅区议员伍海恩倾紧嘅，亦都系讲紧咧喺今日嘅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嘅最后啦。咁就有议员咧提出咗一个嘅临时动议嘅，最主要都系对于即系过去警方嘅执法问题咧有意见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话警务处处长咧邓炳强监管警队不力，要求咧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同埋解雇邓炳强。不过喺进行呢个动议嘅时候，除咗系邓炳强话冇份进行动议而随即离场之外咧，包括埋中西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啦，同埋其他嘅政府代表咧，都系离席嘅。嗱，点解民政事务专员系会离席咧？咁我哋揾翻就系伍海恩同我哋倾下。海恩你好， 你好，梁文好， 吓讲埋呢个问题吓，嗰阵时嘅情况究竟系点？ 因为咧，其实咧，我哋提，因为其实我哋寻日咧都通，啱啱今日都通过咗一个临时动议嘅安排。其实我哋中西区区议会以往冇嘅，咁今次我哋就有啦。咁我哋就运用翻我哋嗰个权力去提出一个临时动议啦。咁其实我哋个临时动议头先主持人你都所讲，其实都系主要系针对警方嗰、那个嗰件事嘅。咁但系咧，所以我哋就系唔明白点解民政事务处会拉埋其他嘅政府部门。一啲常設嘅部門，例如食環署、康文署、運輸署呢啲部門一齊離開個議會，其實俾我感覺我係覺得佢係喺度癱瘓緊個議會運作。 吳海欣係咪即係當時咧，連你哋個大會嘅秘書都唔喺度咁啦？即係所有政府部門嘅同事都唔喺度。 留翻一個秘書去做會議記錄。 OK， 係啦。跟住其他所有嘅政府部门嘅人员都全部离职噶啦，已经。 咁专员咧就系读完我刚才所讲嗰一段嘅声明，咁佢就同其他政府部门一齐离职啦。 因为其实我哋喺当时咧，其实唔系咁听得清楚专员讲乜嘢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喺个喺等待嘅时候咧，我哋系休会咗五分钟啦，跟住然后透过在场嘅秘书去问清楚究竟佢部门会唔会再翻嚟？因为其实我哋之后有啲好重要嘅议题，例如我哋要讲武汉肺炎，我哋喺中西区点样加强个防疫？我哋有讲到喺一啲规划嘅问题，因为天星七号码头嗰度要有个规划嘅改动。咁所以其实呢啲好多一啲民生嘅议题，其实冇可能系冇部门回答议员嘅质询嘅。 咁但系佢哋全部都冇翻到嚟定点啊？ 而家到而家我哋个会议继续啦，咁但係係冇再出席㗎。佢哋都喺被休会之后，秘书处就头先先再讲返头先阿专员嗰段说话。即係其实喺当时阿专员离开嘅时候呢，佢嗰个说话係冇咁详尽冇咁仔细㗎。 即係掠晒你咁样你听唔明听唔清楚。 其实直情係话我唔同我唔係咁听清楚，因为当时亦都好嘈啦，人叫嚣啦。但係我谂嗰个说话係冇咁长。我谂系可能我哋离席啦，咁样我估计大概咁嘅意思，我都要再翻睇翻啲片段。咁但系咧，头先你所读嘅咧，系我哋休完会之后，喺休会时间，我哋主席透过区议会嘅秘书去问翻专员，先有咁样嘅回复翻嚟噶。 即系简单嚟讲，其实已经系进行紧其他嘅议程噶啦。咁但系专员同埋其他嘅政府官员咧，都系冇参与到相关会议嘅，系咪？ 冇噶冇噶，佢哋已经讲咗系话今日不会再出席会议噶。 咁即系就只有负责去做会议记录嘅嗰一位嘅官员秘书就喺翻度啦。 秘书 好啦， 系啦。 呢个事情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跟进啊？ 我哋一定会啦，因为冇可能如今次就住我哋一个动议啊，佢哋觉得唔满意，咁就拉队走。咁但系其实我哋个议会系咪咁样咧？系咪只要我哋一批评警察？民政事务嘅专员就即刻拉埋其他部门一齐走咧，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冇批评过其他部门嘅官员嘅。 嗱，吴海欣啊，我就系想睇下咧，因为其实就你哋啱啱开届第一个礼拜开会啫，今日都系，咁就已经出现过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即系我即系作为一个市民咧，依家我系好担心嘅，即系嚟紧我哋同到底我哋议会同埋民政处可以点样去沟通合作咧？咁你哋会唔会都随后再跟进会同民政处沟通翻，到底你点做？因为咧嗱，我自己咧就好个人嘅睇法咧，过去我观察中西区嘅工作，我觉得呢个专员咧都系一个有心人。但系既然佢讲话系呢个系政府整体立场，并且我哋同一时间都睇到咧，唔同嘅区议会咧都有专员离场呢件事。咁到底系佢哋个人政还是系政府整体政策咧？可能有必要再同更高层去讲，喂，民政局你点去处理嚟紧嗰个民政同埋区议会个合作啊？ 系啊，系啊，呢个其实我哋都好关注，咁所以其实头先咧，我哋都有要求主席咧，要联同埋其他十八区即系所有十八区嘅区议会嘅主席咧，都要再同林郑月娥讲噶，即系要同特首讲咧，即系你唔可能因为你嘅对警察嘅我形容为包庇住佢啦，因为始终我哋讨论紧系。警察嗰个问题，你冇可能因为要保护警察啊，唔俾佢哋有一啲受到任何嘅伤害，而去拉埋其他政府部门一齐离队走，令到我哋议会一啲民生嘅嘢讲唔到。 嗱，到底系咪叫做话系包庇保护警察咧？因为佢讲紧嘅是否一个根据事实嘅指控，同埋咧，刚才吴海欣你都有讲到啦，即使系邓炳强佢表达强烈不满咧，都系你嗰个标题。动议嘅标题，佢嘅内容咧，佢都愿意坐喺度同你倾，即系我觉得系咪我哋大家都尝试一下用一个可以沟通、可以大家行多步嘅做法去同佢同呢一班站在你对面嘅政府部门去沟通咧？ 其实我哋一路都好乐意去同所有政府部门沟通。但系刚才嘅做法，我自己觉得点解民政处要？为咗避免通过一个咁谴责警务处处长嘅动议而去拉队离席咧，系咪包庇佢咧？系咪要点样特别去保护警察咧？即系其实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嚟嘅。 咁但係我哋都係好開放，因為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其他嘅文件，一路會陸陸續續去入，都會係講一啲民生嘅問題。我哋都希望警方都會派員出席，例如頭先嗰啲暴行巡邏，同埋亦都會有一啲違泊嘅問題。其實好多每一我諗唔單止淨係中西區，其實好多嘅區都會有噶嘛。咁佢冇可能唔出嚟嘅喎，一啲民生嘅問題，我哋仍然係要繼續跟進㗎。咁佢唔出嚟，咁點樣令到區議會係同佢哋嘅溝通嘅平台咧？因為其實頭先阿一哥都有講，阿區議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溝通平台嚟㗎嘛。 嗯，明白。好，吴爱欣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吴爱欣系中西区区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1，你有啲咩睇法呢？李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我要反映即系嚟讲两样嘢嘅啫。 嗯。 第一样嘢就系区议会点解唔会即刻质问嗰个一哥？就系佢入嚟嘅时候有一个嘅警员咧拒绝佢出示个证件，因为咧曾经。警務處長咧，曾經喺嗰個警察招聘佢做二哥嘅時候咧，就警務處長就講過一句説話，就話我好尊重你哋嘅，就唔可能佢哋唔出嚟。但係佢今次咧就話咧，啲任何一個警察咧，我哋都未必會認得到，係咪？但係我哋會判斷邊啲人係，邊啲人唔係。但係咧，你哋區嗰、那個區議會上面俾個相佢對咧，佢哋居然認唔到啦。 因为嗰个系便衣警察嚟噶嘛，你讲紧 系啊， 嗰张相啊嘛， 系啦 吓， 咁啊，点解嗰个便衣警察唔肯俾证件咧？点解你哋唔会质即系区员唔会质询呢样嘢问佢？你话过佢都要攞出示证件，但系佢冇出示到证件，只系要俾人哋赶走。呢样嘢系咪佢自己刮自己嘴巴咧？点解唔会质疑佢咧？点解佢曾经喺嗰、那个记者招待会话？我哋嘅警察好专业嘅，可以判断边啲警察系警察，边啲唔系警察啊嘛。 系佢喺个会议嗰度咧，即系议员俾咗张相出嚟咧，阿邓炳强有回应嘅，佢就强调咧，佢哋嘅同事会喺可行情况之下攞张委任证出嚟，咁亦都咧，有区议员亦都跟进啦。 唔系啊，系佢专业嘅三张相，有一扎个警察着黑色衫咧，仲埋另外两张，仲有一张相咧。佢系认唔？佢话我都唔敢肯定佢哋系警察。 系啊，佢话啊嘛，我呢一刻唔知道，咁但系强调同事会喺可行嘅情况之下攞出委任证。咁你又觉得即系区议员应该再跟进嘅问题嘅？ 系啊，佢今次嚟讲咧，佢自己嗰个手下咧喺出席佢嗰个答问会，即系个中西区嘅答问会里面都唔肯出事啦。 后屘亦都有佢哋有带翻个委任证嘅，即系有一啲 系 带翻委任证嘅。 警察拒绝咗， 明白？ 你嗰个副主席咧？佢个区议会副主席认出嚟，佢系警察。 明白吓，咁啊，多谢晒李先生。咁啊，亦都关注到啦，警察展示委任证嘅问题嘅。咁亦都系嘅，即系如果佢哋要出席个会议，咁嗰阵时咧，区议会嘅主席都话咧，如果你唔出示委任证嘅时候咧，你就要再出去，好似公众人士咁样咧，再排队入场吓。咁因为我唔能够证实到你嘅身份啊嘛。咁似乎系咪？即系警队都真系要正视一下委任证呢个问题，无论系讲紧出席呢啲嘅会议，同埋佢哋喺平时执勤嘅时候，点样去证明到佢哋嘅身份呢？ 我反而就覺得咧，呢個係咪要正視咧個警民關係同埋彼此之間區議會政府部門警隊之間嗰個互相信任？即係我咁多年開會警方佢哋嘅代表，佢哋可能甚至乎有陣時會有一啲係即係新同事，我哋都唔認識嘅嚟到旁聽咧，咁警方。帶嚟嘅，我哋知道嗰個係警方嘅代表，咁就得噶啦。咁然後佢即係佢當然都唔會話無端端又帶個普通市民就唔經過正常程序登記進來啦咁。咁今日呢個喺會議上面要求到來嘅警隊代表要出示委任證呢件事，就係反映咗係大家有個唔信任喺度。咁到底要點樣去重建個信任呢？包括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十八區區議會。都可能都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喎，每次開會 係咪應該警方積極啲先啊？即係如果你係展示翻委任證，即係警察執勤嘅時候，能夠令到人哋辨認到你嘅身份，你真係警員，你真係在執勤緊嘅時候，咁、那個情況係咪會好多咧？即係始終個委任證係代咗喺你身上啊嘛，係咪？ 係啊，即係我當然講，我話即係正常時間正常做法啦，大家都覺得咁，但係當你喺街嗰度，即係其實係咩人都會無端端可以俾啲唔同意見嘅人打嘅時候咧，大家係咪都有個咁嘅擔心啊？然後又喺度即係大家鬥起底，咁不如即係大家都放低一下， 唔好玩啲鬥起底啦。 唔係喎， 但係喺度係啦，即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嗰個問題我，我完全認同我哋對於嗰、那個委任證嘅嗰、那個訴求係大嘅，大家需要喺度嘅。認為警方都應該要行一步先嘅，永遠都係噶啦。个厨房唔热，点到你去入去呢？即系永远都系政府部门、官员、警队都要比一般嘅市民更有能耐。呢个系我哋对于公仆嗰个要求嚟噶嘛？从来都系对议员嘅要求都系。咁但系当我哋见到依家呢个情况，大家都有咁多唔信任嘅时候，其实系咪我哋都多一分理解呢？ 但理解理解还理解啊，个事实就是、如果你是要用公职身份去行使公权力的时候，首先你就应该话俾人听你是拥有呢个公职身份啊嘛，你亦都是恰如其分地執行緊你呢个嘅即係职位所赋予俾你嘅权力啊嘛。咁、如果你唔能够去话俾人听原来你是一个恰妥嘅公职人员，你是有呢个咁嘅权力去執行你嘅公权力嘅时候，咁你亦都好难避免即係市民对你有唔同嘅一啲睇法，甚至係质疑到喂你其实而家係咪真係喺度執勤㗎咁样㗎喎。 係呀，呢个都係呀，即係所以其实我哋讲緊喺前线呢经常都会出现呢个情况㗎。即係当我即使係佢係着住制服嘅警务人员，大家都可能会喂我点知你嗰套系咪戏服嚟㗎。即係會有啲人咁樣去質疑啊，咁所以其實我都係翻轉頭講咧，就係、是、譬如講今日喺議會個情況，呢連續一整個星期我哋睇住唔同嘅區議會開會嘅情況，我會希望咧睇下有邊個肯行一步出嚟先咯，即係大家。放下成见，跨越对立啦。 嗱，不如咁样啦，系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另外一个议题。不过咧，另外一个议题亦都系同警方嘅武力嘅使用有关，因为有消息就话咧，警方系研究引入电枪啊。1872311，大家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下。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郑思恩，伤到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唐君林，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她的生母是黎泳儿；苏建雄，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她的生母是黎利娴；陈柏泳，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她的生母是黎利娴；刘伟彤，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邓先生，伤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他的生母是邱雨婷。又请下列人士的父母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13岁男童梁日朗，12岁女童梁正彤，11岁男童梁柏朗，以及9岁男童梁毅朗。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我哋提出一共系十项嘅民生政策新措施，初步嘅估计咧系需要投放100亿元嘅经常开支。 十项民生政策措施包括放宽长者2蚊乘车优惠，研究推行劏房租务管制，提高过渡性房屋嘅目标。措施帮到几多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伍婉婷呢个议题咧，其实就系寻日啊嘅南华早报咧率先做报道嘅，咁其后亦都各个传媒要跟进啦。咁、根据呢个报道咧，就话警方系研究引入电枪或者系网枪咧呢啲嘅新武器，认为咧可以加快拘捕同埋减少疑犯反抗，减少咧警民受伤嘅风险。咁亦都根据咧传媒嘅报道啦，就话引入电枪咧嘅可能性系较网枪咧为高嘅。 咁啊，寻日亦都咧有人问到保安局局长咧李家超啊，咁啊李家超佢喺立法会上面嘅说法咧，佢就只系咁样讲，就话任何令到警方更有效处理暴力行为，同时减低其他人受伤风险嘅方法咧，保安局都会支持双方，相信咧警方系会研究各项武器嘅能力同埋风险嘅。而今日啊系警务处处长啊邓永强去出席完中西区区议会之后啦，咁亦都被问到呢个问题啦，咁佢就话咧正系多方面检讨器材同埋战术，属于研究阶段，强调咧原则系安全同埋协助增加行动效率，希望引入嘅武器能够替代真枪，并且澄清咧系话减低整体武力嘅使用。并非提升，佢有咁嘅说法。 如果系话整体系减低嗰个武力而引入嘅话咧，其实系我觉得如果引入电枪系以呢个为方向嘅话，值得去探讨研究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又系翻去啦，大家根本一听到你又有新武器啊，我依家好惊，然后又话有过去美国十九年咧，又最少1081人咧系因为警察用。電槍之後佢就係死亡嘅，咁嗰個反而就係、是又係同大家對催淚彈個擔憂一樣啦，即係要有一個好清晰嘅説法，到底佢嗰、那個危險喺邊度，同埋係乜嘢時候去用啦，以及咧如果講話啊過去曾經有出現過因中電槍而死亡嘅個案，會唔會我哋香港用嘅就係改良版呢，又或者係即係整體個政策去到邊度，到底即係警隊依家喺處理呢啲示威？衝突的時候是幾時會用到什麼的工具呢，還有我會覺得真的不要打啦，即一你真的覺得那個人是違法你要需要處理的，一來就拘捕，是不是，即係個問題就係嗰啲暴力打嚟打去嘅場面，大家都唔好想再見到 啦。嗱，電槍同埋網槍個安全問題到底係點樣呢，以前警方都有考察過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咧，係曾經擔任警司，而家係保安顧問嘅嘉賓啦，黎家智。黎家智先生你好。 兩位主持好。 係 好。 嗱，黎家智或者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解釋一下電槍同埋網槍咧，佢嗰個壓制人嘅原理其實係點樣㗎？ 其實我先講我電槍啦，咁就電槍都有分開兩隻嘅，一個就係近距離，有時喺新聞上都聽到有啲人可能翻完內地玩之後咧，就會帶咗電槍入嚟，嗰啲就係一個近距離接觸身體接觸兩個電極，而靠一個電池發動嘅電槍。因為我相信警隊所考慮嗰隻咧，係要有個距離而發射出嚟，有兩個電極打落一個目標人物的身上而發出的電擊的一種槍，咁網槍就是另外一種武器嚟嘅。嗰種網槍咧就冇任何殺傷力，只是發出咗出嚟，instead of一粒子彈，佢係一個網，咁就會對住一個目標人物發射咧，佢個網就會發出嚟，就繞住個人阻止佢繼續逃跑嘅，就冇任何身體上嘅接觸嘅呢兩樣槍械都係。咁而家其實我哋首先咧，我哋要講呢個新武器嚟講，我哋因為近排香港都面對咗好大嘅衝擊，好難分別到啦。而家警方提出任何新嘅武器，我哋就聯想到就係呢個暴動方面嘅工作。其實我哋睇翻佢平常嘅日常嘅紀律啊、治安嘅工作都仍然要繼續嘅。咁其實呢啲電槍嘅好處就係一定係有一個指定目標而發射嘅啫，就唔會係向住一大班人發射就有效，係唔會咁樣做。佢哋一定有一個指定嘅目標或者一個人士，佢需要制停咧，佢先至可以單向性咁樣去發射，而係令到呢啲槍咧發動佢嘅功效。而電槍發射出嚟有距離所發射嘅電槍咧，其實佢個功效或者個原理係點咧？係佢個槍身入邊咧有一啲電池喺度，而發出嚟咧係有兩極嘅 rod， 我哋叫 rod 咧，係去打中喺個目標人物嘅身上，而係有兩條好似魚絲嘅電線咧，就連係住嗰支槍，然後支槍度咧就發出電力啦，就針對性啲大型嘅肌肉組織，而受到撞擊咗之後，發電咗電，通咗電之後咧，就令佢暫時咧係失去一個控制嘅能力， 明白， 令到佢哋會跪低， 明白， 就可以俾警方埋身咧，就進行佢哋拘捕行動。 好，黎家姐，因為我哋就係7:30新聞啦，7:30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請教呢個議題嚇，電話號碼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多名议员质疑前线警员不应该用粗口或者曱甴闹市民和议员。邓炳强承认警员不应该讲不恰当的字眼，但是不同意警员失控。他又说自己理直气壮做得好，只有惧怕他的人才会想他辞职。对于早前一名女子透过律师报案，指控在警署被强奸，邓炳强首次表示正从误导警务人员或提供假口供的方向调查案件。他又说没有被捕人士被送回内地，有关说法是无稽之谈。被问到是否会引入电枪，邓炳强说正研究引入新武器替代真枪，并强调并非提升武力。立法会通过将增加产假的条例草案绕过内务委员会，改由事务委员会处理，取代本身用作审议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属于回归以来立法会首次同意以有关方式处理法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由于目前内会未能够正常处理法案，先至动议有关做法，政府没有任何计划再要求法案绕过内会，看不到未来会作有关安排。他又说有责任在符合议事规则之下推动法案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通过，重新法案通过之后需时18个月才能够增加产假。警方反对民间集会团队申请在接下来的星期日举行天下制裁游行，但是就批准当日在中环遮打花园及遮打道行人专用区的集会，并且已经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申请游行的民间集会团队表明会上诉，团队提出星期日由遮打道行人专用区至轩尼诗道与怡和街交界，在当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的游行申请，警方以申请团体早前在12月8日和元旦当日举办的游行集会前后都有堵路和纵火等案件，又指近日的社会气氛和集会或游行后发生的暴力事件令警方有理由相信这次游行的参与者有可能进行不在申请人控制范围内的行为，认为申请游行的路线包括终审法院和多间曾经被破坏的银行和商店，所以不批准游行的申请。警方表示一名便衣警员星期二在深水埗一个商场的食肆被一名男子以电筒照射，两名当值人员表明身份之后将他带回警署协助调查，又在他身上检获一支长约18厘米的电筒及零件，涉嫌普通袭击及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说被捕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事发在西九龙中心长洲环社区发展力量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中的年轻人曾经于警署内致电父亲，表示在警署被警员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及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2-3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东隧咧，而家只系港岛入口略为多车些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接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是慢车的，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呢是繁忙些少啦，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仍然是多车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星座字大厦。提一提大家啦，有两宗嘅水管维修工程噶，分别咧就系干诺道中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啦，需要封闭。另外就系九龙呢边啦，七咸道北因为都系爆水管啦，要做维修。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新围街嘅慢线啦，都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又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 咁好基本嘅收我就得噶啦，而家我收成期啊嘛。 也许必须忍耐。 咁可能香港冇人冇乜安全感系咪？ 一月十八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罗婉聪，两代人。 时代会因你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大家對於警方有消息話佢哋研究咧引入電槍呢一個問題，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喺七點半新聞之前，我哋就請咗一位專家，係前警司，都係保安顧問咧，黎家智同我哋解釋緊咧電槍嘅一啲嘅原理嘅。請翻佢出嚟，黎家智，你好。 你好，主持 人。你頭先大概就講過嗰個電槍嘅原理啦。咁你亦都話咧，即係相信咧，如果香港警隊係要引入嘅，即系如果系要用嘅时候咧，都应该系一个有距离咁样去打出去，就一定会系针对住一个嘅个人嘅，咁同埋都会系针对住嗰个大肌肉咧去到打嘅。咁我想问，即系针对住个指定目标啦去到打嘅，同埋针对住个大肌肉嘅，我想问咧，呢个叫做有距离打出去咧，其实系个距离系几多啊？吓？ 其實好多人咧接觸過呢一種武器可能唔清楚，佢係唔同普通槍械，你個口径係幾多，啲子彈係乜嘢嘅方式打出去幾遠。其實咧，佢哋就算打咗嗰兩個電極嘅 rod 出咗嚟，中咗個目標人物咧，其實佢仲有兩條咧，好似魚絲咁幼嘅兩條電線係跟住去發出嘅。咁而家坊間啦，我喺外國受訓嗰時候見過呢啲咁嘅所謂 cartridge 嗰啲咁嘅子彈，其實佢哋係有分唔同嘅長度嘅，有啲係可能係大約係一米半，有啲可能去到兩米、五米咁樣選擇嘅。如果美國嘅標準嚟講咧，有啲係兩尺啦，有啲係五尺、十尺、十五尺都有。另一樣嘢其實要提一提嘅就係話，每一種呢種嘅槍械嘅設計咧，佢每次發射咗呢兩個電極嘅 w a t 出嚟打中咗目標之後咧，其實支槍都仲有一個控制嘅廠方，就係發出電流嘅長度。例如可能打咗出嚟咧，佢嘅電流只會發出5秒，有啲係10秒，有啲係15秒。 最長嗰支我見過係可以連續發電發到30秒，咁、 嗯、 就好睇到時香港警察同廠方研究邊一種嘅電力嘅持久係最適合佢哋工作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嘅距離選擇。啊，要使用呢啲咁嘅槍械最好嘅一個原因咧，就係避免咗警察同一個目標人物咧有任何近距離或者一個身體上嘅不必要接觸，而令到警方咧可以做到佢哋嘅工作。 嗯，即系话其实嗰个叫做有距离嗰样嘢咧，就视乎翻嗰个电枪嘅设计去做嘅，而亦都系可以有得拣嘅。即系究竟个距离系，譬如你系话要隔即系一尺啊、两尺啊，定系三尺咧，去激进嗰个目标人物咧，就视乎你个要求啦，系咪？ 冇錯，因為佢哋唔同普通子彈就打出嚟，佢去幾遠打中目標就停低。呢隻電槍嗰個分別就係佢一定係有兩個好幼嘅鱼丝嘅電線咧，係連係住支槍嘅槍身入面有兩個電極，而發出喺槍身入面嘅電池所發出嘅電力，而去通傳落去個目標人物嘅身體上面。 嗯，咁佢係唔係會即係唔一定係隨住個距離嘅遠近呢而減低佢嘅威力喎，最主要都係視乎返你嗰支槍嘅設計㗎咗。 冇錯冇錯，唔會因為佢遠咗個電極係會減低，而係個廠方所制定嘅電極嗰、那個型號嘅標準，而係由警方去選擇。 其實根據你了解咧，叫做話打大肌肉咧，係講緊身體嘅邊一啲部分咧，或者根據你了解咧，有冇話其實身體邊啲部位係唔應該用個電槍去打嘅咧？ OK， 我哋通常喺我先講香港警察嘅訓練啦，同埋其實喺外國我見過其他執法部門嘅選擇咧，我哋首先係會打我哋叫做 center mass， 身體中間嘅部位係最 強 嘅， 係 啦。咁例如佢哋嘅胸肌肌肉咪一個塊，算做一個大塊嘅肌肉組織咯。咁我哋就當然如果用槍嘅，我哋都唔會aim住個心口位置打嘅，希望咧佢哋嗰個 abdominal 即係腹肌位置咧個傷害咧係比較低啲，而個復原性可以高翻少少。咁其實呢隻槍仲有一樣嘢，佢如果打唔中啲大塊嘅肌肉咧，可能係冇效嘅，唔一定係打上去掂到你身體就會發電，就會電擊到個目標人物嘅。咁其實有啲部位咧，呢啲我哋都係我哋用跻身咗係武器嘅系列入面嘅，咁其實使用槍械守則，我相信咧都係會係一樣，我哋盡量都唔會去向住一啲重要嘅部位打，例如頭部啊、眼睛啊，或者啲身體重要嘅部位去打嘅，呢個係一定會內部有指引嘅。 係，咁係咪即係如果你頭先咁講，我想問係咪打手打腳咧，未必能夠起到一個壓制嘅效果嘅？ 其實咧，呢支電槍有一種好特別嘅之處嘅，就係話我頭先講係針對一啲肌肉組織而先至有效嘅。如果一個人士佢身體比較肥胖啲嘅話咧，未必喺佢身上係會有效噶。 因为佢系打到脂肪， 脂肪挡住晒。 系啦，系真嘅，系真事嚟噶。听落好似笑话，但系其实如果譬如啲健身先生咁啊，小心少少咧，肌肉周围都系咧，咁佢哋嗰个有效性系会相对系提高嘅。 咁即是话嗰、那个电枪嗰个危险性有几大咧？ 其实个危险性相比一支普通嘅用紧嘅左轮手枪嚟讲，系低好多，低咗好多，因为始終槍械用真正子彈打出嚟嘅子彈咧，個傷害上高好多。而電槍佢唔係目標去殺害一位目標人物，而係制停一位目標人物，所以係相差兩樣嘢嘅。咁當然啦，每一樣武器咧都有一個好有一個比率咧係有個致命機會嘅。咁係頭先你哋節目開始談及呢個題目之前有提及過，外國都有一啲咁嘅案例咧，係有人因為受到電擊咧而致命嘅。咁呢個真係可能一個目標人物咧，其實有啲隱疾或者隱藏性嘅心臟病係唔知道，而電擊咗激發咗佢心臟咧，係會發作啦，心臟病嘅發作，或者咧。佢係跌喺地下嘅時間，唔覺意地唔好彩，附近有啲硬物，佢嘅頭部係擊中咗。呢啲係都有曾經喺外國有呢個咁嘅案例。 剛才那個資料就是路透社給出來的統計，就說美國過去19年就有1081宗，那就黎先生剛才說的都是在這個數字上面沒有反映的，包括是到底他是中過電槍是中了哪個部位而 致命啦，或者是因為什麼而致命啦。 但亦都那個的即係路透社呢個報道都有話咧，就係有人係曾經因此心臟停頓，包括青少年。咁我想問啦，電槍有冇話係唔應該針對邊啲年齡組別嘅人咧去使用嘅？ 其實佢就冇特別嘅指引嘅。咁我哋其實如果你睇翻香港警隊入邊所有嘅武力使用守則咧，都係因應嗰個人士嘅干犯咗一啲嚴重罪行，或者導致佢自己或者他人嘅生命受到威脅咧，係作出使用佢哋嘅武器。咁呢個指引係存在，咁當然啊，如果我哋面對一個幾歲嘅小朋友或者一個幾十歲嘅老人家，需唔需要用到咁高嘅武器制停佢哋呢？我相信嗰啲執法嘅警務人員係可以做到呢個判斷。咁我哋係針對一啲比較可以講係比較兇狠少少啊，或者比較兇狠武力性強啲嘅目標人物而使用呢啲咁嘅適當嘅武器。 但是譬如你剛才讲可能譬如有啲人心脏有毛病，即係可能要隐疾嘛，咁就即係可能会对佢个危害性係大啦。我係咪可以咁样理解，即係如果譬如有啲人佢即係安装咗心脏起搏器啊等等咁样，咁电枪可能对于佢就成为咗个比较係致命嘅武器，喎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呢啲細節上嘅技術上醫學上嘅嘢咧，我就唔可以答到你。但係如果我自己知道我係有呢啲咁嘅身上有啲咁嘅醫療器材嘅話，如果見到一位警務人員揸住一支咁嘅電槍向住你，叫你制停，唔好再行埋去，或者叫你唔好再襲擊佢哋嘅話咧，我就會聽話遵循佢指引，就避免有一個咁嘅情況出現。 明白，事實都係 明白。我想問埋嗰、那個武器級別嘅問題啦。而家有一啲咧就話佢係有幾個唔同嘅說法嘅。有啲人士咧就話呢個係屬於高層次嘅武力級別，係僅次於咧實彈槍嘅。但係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說法咧，其實佢係武備嘅級數咧係低於警棍或者是等同胡椒噴霧的，他是說在部分美國城市是低於警棍或者是等同胡椒噴霧的。究竟他武力級別是應該，即是據你所了解，譬如其他地方是屬於哪個層次的 呢？其實如果因為他有一個距離和他那個情況在身體上接觸到這些這樣的電擊的時間，唔會留低一啲瘀痕啊，或者任何嚴重傷勢嘅話，如果俾我心目中去諗，俾一支警棍打落隻手度相比咧，佢係低於警棍。咁但係如果警棍嘅都制停唔到一位目標人士嘅話咧，咁用下一個步驟就係呢個電擊槍係可以差唔多係好肯定可以制停到佢嘅話，咁佢個層次就會高於一支警棍。咁其實咧，我覺得這個層次在哪個位置都不是很重要。其實因為警隊入面的武力使用的守則和這些武器的使用守則都已經說明了，未必是跟著一個第一步要用這件事，第二步是用什麼武器，是很因應現場的情況和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務人員在現場作出一個專業的決定是怎樣用，而是適當地面對他的挑戰而作出他的反應。 是那咁啊最後想問埋啦，據你所了解呢，其他地方在使用電槍的時候呢，你剛才話啦要受過專業訓練嘛，咁緊嗰個專業訓練是通常譬如以外地嚟講是廣泛的警隊的人士都是可以接受呢啲嘅訓練，然之後配備電槍去使用，定係可能只係限於某一啲嘅警員先至會接受訓練去使用嘅呢？ 其實咧，喺外國嚟講咧，呢啲電槍咧係比較係好基本嘅武器嚟嘅。其實大部分嘅警務人員咧，唔需要係特種部隊都可以接受到訓練。因為咧，如果我哋講香港警隊呢個案例嚟講咧，其實如果我哋訓練一位警務人員使用一支真正嘅槍械嚟講咧，嘅時間同埋個持續嘅訓練咧，係會好長同埋有好多時間，但係使用呢支電擊槍嘅話，我相信如果佢哋已經有基本嘅槍械訓練嘅基本嘅能力嘅話咧，使用呢支電擊槍咧係比較容易啲添嘅。 明白。好，黎家智，多谢晒你嘅解说，唔该晒，拜拜吓。黎家智咧系前警务人员啦，亦都系一位保安顾问嘅。1872311，你有啲咩睇法咧？有听众苏先生喺度，苏先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苏生，你请讲 啊。言犹在耳啊，之前系买水炮车，而家又话买电枪，我认为系并不可取嘅。其实咧，深层次嘅事件，而家香港发生嘅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咗，你根本就唔需要买咁多武器，根本毫无意义噶啦。第一，第二点，我想话咧，如果你真系买咗嘅话，你警务人员受训。你使用呢啲電槍嘅時候，根本佢會唔會依足指引呢？呢、這個都市民值得懷疑嘅。嗱，例如警棍咁樣啦，自從警務處引入個新速警棍之後，據我所知，佢哋都有受訓嘅。每個警務人用啲新速警棍都係受過訓練嘅。佢哋受訓嗰陣時話明啊，話明警棍係唔可以打頭部嘅。但係而家我哋睇下嗰啲抗爭運動，佢全部喺影片啊、相片啊、現場我親眼目擊都係啊，兜頭打落去，你點樣制衡啲警務人員咧？佢個警方記者會咧，成日都話嗰啲物體會喐啫嘛，所以打到個頭，你唔好成日講埋啲咩廢話啦。所以我認為警棍咁簡單，佢哋都唔知守則，何況你第日仲引入呢個電槍添，我覺得係仲麻煩啦。而家香港政府其實咧應該咧將整體嘅問題解決，就唔使買嗰啲武器。如果到時買電槍唔得，又買咩咧？買迫擊炮啊！所以咧佢。谂呢个问题出嚟嗰啲根本废物嚟嘅。 好多谢晒苏先生嘅意见，咁我谂亦都期望啦，即系警方个方面可以进一步交代，到底佢哋系咪打算引入呢一种嘅武器装备先？咁同埋如果佢真系打算引入嘅时候，佢会系点样用法，点样去处理咧？同埋有冇必要咧？ 系啊，以及最基本嘅就系、是，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咩个武器咧都唔系最关键，最关键嘅系我哋整体个态度啦。处理事情啦，指引是否有用好啦？ 嗯，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咧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疫情问题。因为今日咧亦都再有消息啦，喺日本同埋越南咧都有相关个案出现咗嘅。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再倾。 佢系咪就到啦？ 你咁快啊！今年我哋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古今风云人物，盛虹金地。 南非嘅经历可以话系启迪咗金地日后啊几十年为印度争取独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为同胞争取平等人权嘅一个开端嚟噶。冇南非嗰十几二十年嘅洗练啊，我系睇唔到一个日后盛虹嘅出现。 古今风云人物，盛虹金地。主持罗永生、曾卓贤。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街市嗰啲豬肉啊，全部擺曬出嚟。咁你印度翻嚟嗰陣時，你唔習慣睇呢啲嘢，行過都會揞埋個鼻行。 Hello，Hello， 來自哪裏？ 喺好耐好耐以前，我哋嘅神曾經保護過我哋呢片土地。 妖魔開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烽火連天。 今晚由我講俾你哋聽。 印度人講故仔。 Namaste，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医生，医生，我近排每到半夜就会起身去洗手间。 你冇事嘅。 医生，医生，我最近心烦多疑，仲经常冒汗啊。 你冇事嘅。 医生，医生，我每个月总有几日个人闷闷地咁。 都话你冇事噶啦。 曾医生，我哋系咪真系冇事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刘伟恒、梁丽勤、何铿，仲有我曾凡光，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尋日咧，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啦，以及咧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就舉行咗記者會，交代佢哋喺武漢嗰方面啊，係瞭解當地嘅疫情防控咧嘅一啲嘅相關資料嘅。咁嗱，佢尋日咧喺個記者會上面咧，咁啊張竹君咧都用咗一個咁樣嘅形容詞嘅，佢就話咧，因為尋日都有武漢有一個個案啦，就係牽涉到一對夫婦嘅，丈夫 官咧就喺海鮮城道工作，但係個太太咧係冇去過嗰個街市，而個病發日期咧就較佢嘅丈夫咧係遲咗五日。咁而啊張竹君佢就話咧，即係有可能係個丈夫咧帶咗受污染嘅物件翻屋企，致佢個太太感染，亦都可能咧係個丈夫咧傳染俾太太嘅人傳人個案，但係亦都話暫時咧係冇醫護同埋其他嘅密切接觸者咧感染。佢用咗咁樣嘅形容，就話相信呢個病毒持續人傳人嘅風險唔高。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個叫做即係病毒持續人傳人嘅風險唔高咧？同埋考察翻嚟啊，所得到嘅資料咧，又係咪足以令香港制定到一個有效嘅防疫政策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專家，係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嘅。梁子超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相信今日咧亦都有兩宗個案啦，一個咧就係喺日本嘅，一個就係喺越南嘅岘港嘅。咁其中喺日本嗰個咧就已經係退咗燒噶啦，不過依然就有咳嗽，而兩者咧都係嚟自武漢或者係曾經去過武漢嘅。你點睇尋日政府所交代嘅相關資料？你覺得有冇一啲地方你係認為政府需要再進一步交代咧？ 嗱，我啱咁啦，睇翻嗰個情況啦。而家四十几宗个案入面呢，其实虽然话大部分是牵涉到武汉入面啦，咁但是其实武汉大部分是牵涉到嗰个华南海鲜街市，但亦都有一部分呢其实是唔系直接喺海鲜街市做嘅。咁而喺其他出面嗰啲呢，其实是有三个可能性。一个就正如其实你头先讲啦，可能是一啲污染物带出个市场。第二个就是跟住一啲嘅人传人呢，其实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是一个其他嘅喺个动物源头嗰度地方喺其他市场出现再传出嚟都唔奇。咁而家唔知。咁但有一样嘢会肯定呢，同个海鲜市场直接有联络嗰啲你就容易揾到佢。海鲜市场以外嗰啲呢，你而家发现个案始终係有啲困难。咁究竟陆续会唔会仲系会出现呢？而家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睇返初步个案呢，喺佢嗰个接触者入面呢，嗱虽然佢冇讲到入面嗰七百几个接触者之中有几多个系家居接触者我哋唔知。咁但似乎佢喺家居接触者入面呢，佢而家揾到个个案呢系只系一宗嘅啫。咁呢个其实表示到喺而家呢个阶段，佢嗰个病毒本身呢由人去传俾人呢嗰个效率唔系高。咁但係有一样嘢要大家要知道呢，這個不是高的那個呢就有兩個問題，有一個隨機的因素。為什麼呢？因為有生物差異，病人之中有些可能呢他的病毒方面是容易散播的，而亦都接觸的人入面都可能有些特別是容易受感染的。那其實有些所謂好像當年那樣有些所謂一些的超級帶菌者的問題出現呢，那其實個風險不能夠絕對排除。那但在現在這個階段從現有的數據看到呢，那個病毒的在未有進一步變異之前呢，似乎在人傳人的效率不高。那但是有一樣東西大家要知道，就是說因為我們有四十幾宗個案連續地發生，如果它不是人傳人是一個主要的情形呢，咁我哋可以推論嘅結論呢，就係話有一個持續嘅動物園係幾有效率咁樣將佢散布俾人。咁其實呢一個入面呢係要小心，因為你而家三四個星期喺個華南海鮮城嘅個案其實超過一般嘅潛伏期。咁即係證明如果人唔係人同人傳播係接住傳播鏈呢，就一定係動物入面嗰個園係持續嘅。如果動物園持續嗰時咧，究竟係咪淨係華南海鮮市場咧？會唔會有其他市場入面都有風險咧？呢、這個其實係我哋係即係希望當地嗰度係能夠進一步即係話去睇睇其他入面一啲嘅所謂啲野味銷售，究竟需唔需要採取預防措施而嘅將佢控制嘅。咁至於譬如話我哋香港而家用緊嘅我哋嘅防控措施咧，其實即係講得即係唔好聽啲咧，即係話都係乜都包曬㗎啦。即係有殺咗冇放過，咁其實入面我哋其實包括咗大部分嗰啲嘅個案，我哋應該包羅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 所有呢啲防控措施咧，都唔可能做到滴水不漏，始终都要靠当地入边能够真系控制到个传染源咧。咁变咗我哋呢度先可以保障到，譬如话真系万无一失嘅。 好，吓，仲有一分钟。 嗱，梁志超啊，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依家我哋香港系咪未有条件可以系即系做到进一步嘅讲紧防控要有咩具体措施咁啊？即系除咗叫大家不停洗手、戴口罩、注意清洁。 其实我谂就咁啦，个人嗰个卫生我哋要照顾啊、嗯，要啦。医院入边嗰个防控系要做得紧啦。 嗯。 咁其实所有嘅渠道我都希望截，但系其实呢个世界就冇绝对嘅，所以变咗由于嗰度唔绝对咧，个人嘅卫生大家要注意。如果我哋系要接触到嘅话，去到武汉当地咧，千祈唔好入啲湿街市啦。 明白。 咁同埋我哋自己嗰啲系要小心啦。 明白，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都系重点啦，即系除咗呢个武汉呢个街市之外，其实佢嗰个源头有冇其他地方咧？咁甚至系究竟即系内地啊，会唔会有多啲资料公布咧？呢个都可能值得关注嘅。多谢晒你啊，梁志超，有机会再跟你请教啊。咁啊，今晚嘅节目时间亦都到此为止啦。唔该，吴婉婷，拜拜。